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， 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啦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李佳颖，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朝阳实验学校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故事《世界上最慢的小狗》。世界上最慢的小狗做事总是很慢。有一次，他回家，发现草莓酱松饼已经被他的兄弟姐妹们吃完了。我觉得磨蹭是个坏习惯，我弹琴的时候也会磨蹭。等我弹完琴，天已经黑了，不能下楼玩了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决定要改掉磨蹭的坏习惯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会像我一样磨蹭吗？那就来听一下这个故事吧。 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两位来自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们是珍妮特·斯伯林·劳瑞和古斯塔夫·腾格伦，是由早尼为我们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故事是 小金色童书五，世界上最慢的小狗。 五只小狗正在篱笆下面挖洞，它们想挖个洞，然后从篱笆上钻出去。它们想去大大的世界里散散步。他们排成一排，穿过了牧场，沿着小路走过了大桥，跨过草地，登上山坡。他们爬上山顶，开始数数了， 一、二、三、 四。哎，五到哪儿去了？有一只小狗怎么不见了？明明是五只小狗钻出了篱笆，明明是五只小狗出来散步，怎么只剩四个呢？好吧，你重新数一遍。 一、二、三、 四。 小狗们问， 那只世界上最慢的小狗在什么地方啊？ 反正肯定不在山顶上。五，哦，不是四，四只小狗开始找，他们沿着山坡找啊找啊，他们找到了山的那一边。 哎，朋友们，那边有吗？ 没有，没有啊， 没有，没有。在另外一边，只有要下山的毛毛虫。不。步子，步子，慢慢地爬。他们又到山的这一边来找。 朋友们，这边有吗？好像没有啊。 没有，没有。 那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 这一边也没有小狗，只有爬上山的吕蜥蜴。再看看，山脚下有一片青草地。啊，第五只小狗就在草地上呢，它在那儿转呐、转呐、鼻子贴着地。四只小狗问， 喂，它在干什么呢？ 你问我，我问你，谁也不知道。 哎，他到底在那儿干什么呢？ 他们想要下去瞧一瞧。 叽里咕噜，噼里啪啦，稀里哗啦，他们从山顶上直冲了下来，一直来到青草地上。 嘿，请问你在这干什么呢？ 世界上最慢的那只小狗对另外的四只小狗说： 我闻见了好吃的。 真的吗？剩下的四只小狗也来闻。其中一个大声喊： 啊，是大米布丁。 哇，对对对，家里肯定是做了好吃的大米布丁。 我们快回家去吧。 快走快走。 这边、 四只小狗往家跑，有多快跑多快。他们跑过大桥，沿着小路，穿过牧场，来到篱笆下面。嗯，没错，晚饭已经做好了，点心就是大米布丁。小狗们穿过篱笆下的洞，回到了家里。可是狗妈妈很生气： 哦，你们在篱笆下面挖了洞，晚上惩罚你们，不许吃大米布丁。 嗯，那好吧，睡觉去吧。 这个时候，四只小狗已经去睡觉了。世界上最慢的小狗才刚刚回到家，妈妈也已经去睡觉了，只有大米布丁摆在桌子上。世界上最慢的小狗吃光了大米布丁，高兴地爬上床也睡觉去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当小狗们来到篱笆的洞前面的时候，发现， 哎，篱笆下的洞怎么被堵上了？这怎么还有一块牌子？再也不许在篱笆下挖洞。 哦，是谁堵上了洞？是谁放了牌子说不许挖洞的？ 但是小狗们才不管呢。五只小狗和昨天一样，在篱笆下面挖了个洞。他们想出去，钻过洞到外面，看看大大的、大大的世界。小狗们钻过篱笆下的洞，他们两个两个排成一排，穿过牧场，沿着小路，走过大桥，跨过草地，登上山坡。他们爬到山顶，又开始数数： 一、 二、 三、 四。 哎，怎么第五只小狗又不见了？ 那只世界上最慢的小狗在哪儿呢？ 嗯，找找山顶，肯定不在山顶上。他们来到山的那一边。 哎，你们那边看见它了吗？ 没有啊，没有。 这里只有一只要下山的黑蜘蛛。小狗们又到山的这一边。 喂，那边有吗？ 没有啊。 这边只有爬上山的癞蛤蟆。 一会儿 再看看，山脚下有一片青草地。哎，世界上最慢的小狗就在那儿，歪着脑袋，竖起耳朵，坐着像块大石头。四只小狗问： 哎，它在干什么呢？ 不知道啊。 你问我，我问你，谁也不知道。 嗯，哎，我们过去瞧一瞧怎么样？ 好啊，快走走。叽里咕噜，噼里啪啦，稀里哗啦，四只小狗连滚带爬，从上面下到了青草地。 你到底在干什么呢？ 这时候，世界上最慢的小狗说： 我听见了好吃的。 四只小狗也竖起耳朵开始听。 是巧克力蛋糕。哦，有勺子在碗里搅拌的声音。 哦，我们快回家去吧。 走吧， 快跑快跑。 四只小狗拼命往家里跑，有多快跑多快。他们跑过大桥，沿着小路，穿过牧场，来到篱笆下面。啊，没错没错，晚饭已经做好了，点心就是巧克力蛋糕。 可是狗妈妈很生气。 哦，你们又在篱笆下面挖了洞，今天晚上惩罚你们，不准吃巧克力蛋糕。 嗯，那好吧，我们只好睡觉去了。 四只小狗已经上床睡觉了。这个时候，世界上最慢的小狗才刚刚到家，连妈妈也去睡觉了。巧克力蛋糕就放在桌子上。小狗吃光了巧克力蛋糕，也高兴地上床睡觉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五只小狗又来到了篱笆前面。他们发现， 哦，这个洞怎么又被堵上了？旁边还有块大牌子，上面写，哦，再也不许在篱笆下挖洞。 哦，是谁堵上了洞？是谁写了不许在篱笆下挖洞的？不过五只小狗又跟昨天一样，还在篱笆下挖了个洞。他们想钻过洞去看看大大的大大的世界。五只小狗穿过了篱笆下的洞，他们两个一排两个一排，穿过牧场，沿着小路，走过大桥，跨过草地，登上山坡，爬到山顶，开始数数。 一二三四。 哦，怎么又有一只小狗不见了？ 那只世界上最慢的小狗在哪儿呢？ 肯定不在山顶上，它也不在山的那一边。在山的那一边，有一只要下山的小草蛇。那它也不在山的这一边。在山的这一边，有只上山的大蚂蚱。哦，再看看山脚下，有一片青草地。啊，在那儿呢，在那儿呢，全世界最慢的小狗，它正直直地看着眼前的那块地。 哎，它在那儿干什么呢？ 四只小狗，你问我，我问你，他们想要下去瞧一瞧。 走走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 下去看看。 叽里咕噜，噼里啪啦，稀里哗啦，一直来到青草地。他们凑上去。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 这时候，世界上最慢的小狗对大伙儿说： 我看见了好吃的。 大家一看， 哇哦，是草莓松饼，又大又红的鲜草莓。 啊，他们开始往家跑，往家跑，要多快有多快。他们跑过大桥，沿着小路，穿过牧场，来到篱笆下。哦，没错，妈妈的晚饭已经做好了，点心就是草莓松饼。 但是妈妈很生气。 哦，你们又在篱笆下面挖了洞，今天晚上惩罚你们，不许吃草莓松饼。 哦，那好吧，我们只好回去睡觉吧。 不过这一次，四只小狗没有真的回去睡觉，它们一直等啊等啊，等到妈妈睡着了，它们跑出去把篱笆下面的洞给填满了。然后它们转回家，发现妈妈正在厨房里等着呢。哎呀，你们真是很乖的小狗，来吧，不再惩罚你们，来吃草莓松饼吧。这 个时候，世界上最慢的小狗刚到家，因为它发现篱笆下的洞被填满了。 哎呦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儿啊？哎呦，那个洞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我绕了一大圈，哎呀！ 当他进门的时候，他看见四个兄弟姐妹把最后一点松饼渣也给吃掉了。 哦天哪，我说你可真是世界上最慢的小狗了，草莓松饼已经被吃光了。 什么？哎呀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当世界上最慢的小狗走到篱笆旁边的时候，它看见篱笆上写着： 如果小狗再在篱笆下挖洞，就永远没有点心吃。嗯，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周末的时候，呱呱的妈妈带着他去参加了一个预约很久的同学聚会，是呱呱妈妈大学时候的同学，大家在一起好不热闹，嘻嘻哈哈的聊起了一些大学的时光。他们聊着聊着，大家就一个个的开始说笑话，逗得每个人都前仰后合的。这个时候，当轮到呱呱的妈妈讲笑话的时候，妈妈刚讲到一半，就有人笑得直不起腰了，直到最后，大家一起都快笑翻了。忽然就听到有一个时断时续的呜呜的哭泣声，妈妈回头一看，嗯，三岁的呱呱正在妈妈讲笑话的时候，他却在哭。妈妈忙问：“怎么了呀？”只听呱呱抽的抽的的对妈妈说：“ 你们好坏，不许你们笑话我妈妈。”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爸爸妈妈都很忙，也不知道呱呱在学校里边表现的到底怎么样。反正学校要开家长会了，呱呱的爸爸有点心里忐忑的去参加家长会。当爸爸一回到家，呱呱就迫不及待地跑向爸爸，问爸爸说：“ 爸爸，爸爸，快说，家长会上老师表扬我了吗？” 爸爸说：“没有啊，听了半天也没有提到你的名字啊。”哦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只是漏了你，是吧？你是优秀的，是不是？应该表扬你，是不是？ 嗯，那我再问你，那老师念完表扬同学的名字后说等等了吗？ 说等等，说什么等等啊？ 就是后面等等等等，不一一再说的那个等等。 哦哦，这个我想想啊，好像是说了啊，等等， 那就是表扬我了，我都品好几回了，一般我的名字就在等等里头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东四五条幼儿园的李格飞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《流浪狗之歌》。 嘿嘿，